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任淡如的散文《五代词集简史》，这19个人唱尽唐宋夹缝70年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，今天为大家解读的是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市侄孙湘》。 首先我们继续欣赏《五代词集简史》，这19个人唱尽唐宋夹缝70年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公元918年，毛文熙被贬茂州司马的第二年，王建死了，王衍继位，韦庄为王建倾力打造的蜀国，在王衍手里只维持了7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王衍残暴且昏庸，上面有君主残暴昏庸，下面就有臣子恃才傲物。这个恃才傲物的臣子叫薛兆运，他当侍郎的时候上朝也旁若无人，弄户而行，好唱浣溪沙词。他的门生辞归乡里时曾劝他，如今拜别，我只有一件事请求您，求您不要弄户与唱浣溪沙了。薛兆运是否听了进去不知道。数年以后，他持户的那个国亡了，他爱唱的浣溪沙真是应景。浣溪沙，倾国倾城恨有余，几多红泪泣姑苏，倚风凝地雪肌肤，无主山河空落日，越王宫殿半平芜，藕花凌漫满重湖。925年，前蜀的君臣站成一排降了后唐，这里面是否有薛兆运？史上没有记载，但其中有牛乔的侄子牛希季。牛希季早年极有闻名，后遇丧乱流落于蜀，与牛乔相依为命，又后来被王建赏识，任前蜀起居郎，在王衍朝做到翰林学士，遇事忠诚，很过了一段岁月静好的日子。生查子，春山烟欲收，天淡星稀小，残月脸边明，别泪临清晓。雨已多情未了，回首游重道，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。牛乔的艳丽在牛希季这里渐变为清纯温婉，但整个唐五代词只合17、8女郎执红牙板轻歌曼舞的气质，并没有因为接踵而至的亡国有所改变。后唐灭了前蜀，后蜀灭了后唐，大宋又灭了后蜀，天下兵火四起，生民颠沛，词间里的世界仍然是温柔的、婉约的、华美的。 欧阳炯在《花间词序》里说得再清楚不过，这些词屡遇雕琼，才华简艳，艳美无比。《花间集》是赵从作收集整理的，但是说明《花间集》由来的序是欧阳炯写的。在前蜀亡后，他和牛希季一样跟着王衍降了后唐， 后唐王他降了后蜀，再后后蜀王他降了大宋。他一生经历了整个五代的兴与亡，也经历了一个文人所能遇到的盛与衰。他当过宰相，也曾被罢过官。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，经长笛，通绘画，能文善诗，极工小词。小词里那些绝妙之笔，简直使人要倾倒。《清平乐》：春来皆气，春雨如丝细，春地满飘红杏地，春燕舞随风势，春帆细缕春增，春归一点春灯，自是春心缭乱，非干春梦无凭。八句连用十个春字，却让人不厌烦，这样的玲珑心窍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可惜他生在五代，五代的词连词人自己也不大重视，最多也就是让一两个爱文字的君王轻言有加罢了。在牛七季和欧阳炯排队等奉新君主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人抱定了不是新君的决心，比如陆潜乙。这个陆潜乙大概是对蜀情有独钟，前蜀王他出走，后蜀王他终身不是。临江仙：金锁重门荒苑静，起窗愁对秋空，翠华一去寂无踪，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，烟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阑还照深宫，藕花香向野堂中，暗伤亡国青露气相红。这首暗伤亡国的词比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大概要早了50来年，然而奈何亦有人飘然远去不知所踪，比如国舅李寻。李寻的妹妹顺贤是王衍的昭仪，她自己是秀才，通医理也卖香药。她祖先是波斯人，有着波斯人制香的本事。前蜀王后不久，李寻从蜀中乘船沿长江东下，在湖南湖北一带过了一段时期的隐居生活，然后溯湘水而上，在岭南生活了很长时间。他在这些地方来来去去，写了很多向往隐逸的词作，《渔歌子》便是其中之一。《渔歌子》：荻花秋，潇湘夜，橘洲佳景如平画，碧烟中，明月下，小艇垂纶初罢，水为乡，篷作舍，渔羹到饭常餐也，酒盈杯书满架，名利不将心挂。 在唐张志和写出青箬笠，绿蓑衣以后，只有李寻这样写过。后来周敦儒写出同样情调的好事近，那也是在200年以后了。和李寻一样远走他乡的还有孙光宪。前蜀被后唐灭国这一年，孙光宪正好25岁，虽然正好是干大事的盛年，但他还是走了。他从嘉州乘舟南行，前往江陵南平国避乱，这一走就是40多年，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，一直到死。《浣溪沙》：半踏长居婉约行，晚莲疏处见分明，此时堪恨昧平生，早是销魂残烛影，更愁闻柱品闲声，杳无消息若为情。10年里故国和故人都杳无消息。934年，前蜀亡国第10年，忽然传来消息，后唐发生内乱，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据蜀自立，建了后蜀，摩诃池荡漾的余波送走了前蜀主王衍，又迎来了后蜀主孟知祥和他的儿子孟昶。喜欢诗词的人知道孟昶，大抵是因为苏东坡写过一阙《动仙歌》，说有一老尼，原是后蜀花蕊夫人的侍女云云。苏轼的《动仙歌》其实是根据孟昶的《玉楼春·避暑摩诃池上作》翻写的。《玉楼春》：冰肌玉骨清无汗，水殿风来暗香暖，帘开明月独窥人，绮枕钗横云鬓乱， 起来穷户寄无声，时见书星渡河汉，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只恐流年暗中换。孟昶曾经是个励精图治的君王，蜀国曾享了30年的和平繁华，但后世只记得他为花蕊夫人写的这阙词。君王爱词，他手下的臣子们便也写的一首好词。毛希镇是蜀人，关于他的资料很少，花间即称他毛秘书，因为他任过秘书监。秘书监是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的官，谢灵运、贺知章、白居易都做过。看看毛希镇写的词，便只能当秘书监的才情大抵是不差的。何满子，寂寞芳菲暗度，岁华如箭堪惊，勉想旧欢多少事，转天春思难平。曲砍丝垂金柳，小窗闲断银筝，深院空闻燕语，满园闲落花青。那是蜀国写的最好的，当推陆潜一、欧阳炯、韩崇、严选、毛文熙五人，他们都攻小词，都因为这样的本事得君王青眼。当然讨厌他们的人背地里也叫他们五位是五鬼。在孟昶君臣的歌舞升平中，外面的世界仍然是激烈的干戈交战。936年，石敬瑭见后晋；937年，后晋灭后唐；943年，南唐君主李昪去世，李璟继位。李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作为，但是他喜欢文学，他的词写得很好，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才子皇帝李煜，李煜的天才大概从他那里得来不少。潘破浣溪沙，手卷珍珠上玉钩，以前春恨锁重楼，风里落花谁是主，思悠悠。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，回首绿波三楚暮，接天流。 这哪里还像个君王呢？君王的霸气和壮志空空无有，这分明就是个细腻又多愁的诗人啊。李璟和孟昶一样，天天领着一群臣子沉醉于写歌词，他最喜欢的才子是冯延巳。冯延巳是五代词人里的又一个宰相，但是这个宰相可有点名不副实。冯延巳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才干可算平庸，但是李璟登基的第二年就任命冯延巳做了翰林学士承旨，实掌宰相之权，甚至为了包庇冯延巳，和韩熙载等朝臣们闹得不可开交。君主爱才子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却踏之，谁道闲情抛掷酒，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。日日花前长病酒，不辞镜里朱颜瘦。河畔轻舞堤上柳，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。独立小桥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。这样的词我们看了都想拍桌子叫好呢，何况李璟。左一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，右一句魂梦任悠扬，睡起杨花满绣床，再一句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。除了政绩平平，冯延巳实在是个可人儿。一愿郎君千岁，二愿妾身常见，三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长相见。岁岁长相见的长命女也是冯延巳写的，可惜南唐的命没有那么长。公元975年，在支撑20-30年后，南唐被大宋所亡。末代皇帝李煜挥泪对宫娥，这年李煜38岁。在此之前数十年，李煜醉心逸文，很有生活情趣。他用嵌有金线的红丝罗帐装饰墙壁，又用绿宝石镶嵌窗格，以红罗朱砂糊在窗上，屋外则广植梅花，于花间设置彩画小木亭，和爱姬赏花对饮。每逢春盛花开，就在梁栋、窗户、墙壁和台阶上布满鲜花，号为锦洞天。 每年七夕生日，李煜必命人用红白色丝罗百余匹做月宫天河之状，整夜吟唱作乐，天明才撤去。做个词人真绝代，可怜薄命做君王，更可怜的是做了末代君王。破阵子，40年来家国，3000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罗，几曾识干戈，一旦归为尘鲁，沈腰攀鬓消磨，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游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3年以后的七夕生日，不知李煜是否仍命人用红白色丝罗百余匹做月宫天河之状。我们知道的是，那一晚他写了一首新词，整夜吟唱作乐，直到天明，宋太宗送来一杯毒酒，他所有的爱恨情仇全都和那杯毒酒一饮而尽。虞美人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公元979年，十国中的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灭亡，皇权归于大宋一统，北宋词徐徐拉开了庄严大幕。继唐诗之后，一段新的华彩乐章将在人世间留下永久的回响。 好了，任淡如的散文《五代词集简史》，这19个人唱尽唐宋嘉凤70年，我们欣赏完了。五代十国只有70多年的时间，但是政治动荡，朝代频繁更迭，在这民不聊生的岁月里，词人也难以得到一张安静的书桌，所以五代词基本上都是弥漫着伤别离、叹无常的情绪，特别珍惜短暂的团聚与欢愉，也开始有人书写亡国之痛和战斗号角。五代词人的才华使词这种在唐朝发端的文学体裁，在这70多年中逐渐获得主流文坛和作家的认可，为他在宋朝走上神坛做好了准备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。今天为大家解读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市侄孙湘》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尚远。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中唐时期的文学家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市侄孙湘》。一封朝奏，九重天，西贬潮州路八千，欲为盛名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，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，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五谷长江边。这首诗说的是早上把一封谏书奏给皇帝，晚上就被贬到路途遥远的潮州，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，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呢？白云横在秦岭，我的家在哪里？蓝田关外堆积着厚厚的白雪，连马儿也止住了脚步。 你远道而来，一定有所打算，正好在湛江边收敛我的尸骨吧。俗话说，悲愤出诗人，诗人在志得意满时和失意落魄时写诗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，而失意之时的诗句更能见气节、见风骨。韩愈在中唐诗人中是有气节的，这首诗就是因为他上书谏言皇上不要因佛事而大修土木，引起皇上不满，被贬潮州途中所作，朝奏夕贬，可见皇上的决绝。而韩愈丝毫没有妥协之意，他的无悔风骨跃然纸上。如此赤胆忠心，却换得如此结局，怎不让他心生悲愤？回望来路，家已难回，遥望前方一片荒凉，生死难料。于是侄孙韩湘来探望他，他才发出了收了我这把老骨头的悲凉感言。不过之后不久，宪宗就驾崩了，唐穆宗重新启用了韩愈，让诗人的假设没有成为现实。韩愈客居广东潮州时，这里的确是荒蛮之地，而到了宋代，潮州城便已形成了规模。到了明洪武三年，已是有七座城门、敌楼44座的大城，十分雄伟壮观。如今古城墙上还保留有4座城门，分别是下水门、广济门、竹木门和上水门，其中以广济门最为雄伟壮观。广济门城楼是一座宫殿式3层4檐的歇山顶阁楼，它既是潮州城的主要标志，又是潮州北堤的重要关闸。每年春末夏初，河水暴涨，洪水冲涌城堤，这时沿江的4个城门都要关闭，防止洪水进入城区。自古以来，每逢这个时节，潮州人都有登临广济门城楼观看潮汛的习俗，东楼观潮也成为了潮州的内八景之一。广济楼对面就是著名的湘子桥，它由一组类似亭子的廊桥组成，是典型的岭南风雨桥风格。中间空出2到3个间隔，由浮桥连接，当有船过来时可以解开供船通行。潮州城外有桥有楼，城中的景致则有石牌坊。石牌坊大都是2住1门或4住3门，当地人管牌坊叫做亭。城中的太平路上虽不敢说5步1亭，但从南到北就有17座，其他街亭50座。古城内一共有石牌坊近100座之多，一座座石牌坊犹如一块块活化石，记载着潮州历史的辉煌。被放逐的韩愈当年没有客死潮州，反而和潮州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在潮州刺史任上不到8个月，期间他扶持农桑，兴办教育，做了不少实事。潮州人感恩韩愈，于是改鄂溪为韩江，改笔架山为韩山，还修建了韩文公祠纪念他。这大概是韩愈写下这首悲诗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的福报吧。一封朝奏九重天，西贬潮州